等学校招生制度改革之后，一个人才辈出、群星灿烂的新时代必将很快到来。 四十年前，伟人的抉择改变了我们的命运。 这是高考给我们带来了这个历史性的转变。 四十年后，我们的抉择照亮民族的未来。 胡杨是要在沙漠前的屏障，身后是城市，是军装，是金山绿水。 天地人，家国情。改革开放四十年融媒体报道，三代人的求学梦。 北京大学国际医院院长、博士生导师陈仲强恢复高考后考上医学院，到成为国际知名脊柱外科专家，时代成就了他的职业发展、教学科研的精进，为满足百姓日益提高的医疗服务需求，如今又带领北大国际医院领跑医疗体制改革。请听壮阔东方潮、奋进新时代、庆祝改革开放四十周年大型系列报道，城市广播记者刘斌采制的三代人的求学梦专题，从高考复读生到医院的陈仲强。 现在吃筷子写字 这个都没有问题， 睡觉。 已是花甲之年的陈仲强，每天的工作从早上七点半给病人查房开始。身为北京大学国际医院院长、北京大学第三医院大外科主任、骨科教授、博士生导师，出诊、手术、教学、管理，满当当的日程是陈仲强的日常。面对患者，他仍是一贯的耐心细致，弯腰抬起患者膝盖，检查各个关节，都再自然不过。 所以才动动，全练腿往上，对，好。 陈仲强也被同事称为“承重墙”，这个建筑上的术语跟他的名字谐音，也体现着责任担当，更是脊柱对人体的重要性。从医学生到享誉海内外，从学科带头人到医院管理者。陈仲强的职业规划始于改革开放的第一个按钮，恢复高考。 我是第一批参加了高考，边干农活边复习，没有成功，七八年再次高考，这样在第二年呢取得了比较好的成绩。 恢复高考改变的不只是个人命运，医疗卫生事业发展也迎来春天。但1991年陈仲强到英国进修时，两国医疗技术和服务水平还存在着不小的差距。 国内那时候差距还是非常大的，应该很多方面是有和无的概念，这个有些方面呢是属于手段精和粗的概念，所以这个出国给我们带来的观念的转变。 留学进修让陈仲强开拓了眼界，此后他在国内率先应用并自行设计改良的多项诊疗技术和研究，达到国际领先水平。2005年底一次国际会议上，脊柱外科专家高手如林的世界舞台，陈仲强以自己的手术案例唱了出精彩的中国戏。 脊柱学会全球的一个年会，打出这个病例，问大家怎么办，大家摇头。我把那个片子矫形了以后打出来，就全场哇 impressive， 就是印象深刻的。说再看看那个人怎么样吧，然后又全场哇一声。那因为年轻的小姑娘就术前的像驼峰一样的，术后也很平滑的后背，接着全场的热烈的鼓掌。 陈仲强的技术创新源自国内骨科学科的建设，源自医学界的传承和发展。这不但让花季少女挺起了脊梁，也让我国脊柱外科在国际上成为领航者。北京大学国际医院骨科主任医师温冰涛这样评价自己的导师。 陈院长呢，是作为咱们国际的知名专家，国内的著名的这个脊柱外科专家，胸椎管狭窄症椎间盘突出领军人物，规范化的制定者，特别是改良了很多的技术，使病人获得了很大的受益。 看病救人是医者最大的本分，让更多患者得到更好的服务是一位院长的职责。陈仲强历任院长的三家医院有着不同的体制，北京大学第三医院代表了传统公立医院，北京大学首钢医院是企业医院改制转型，北京大学国际医院是社会资本办医的标杆，对陈仲强而言也是新的担当。 长远目标叫建设国际一流医院，领跑医疗体制改革，他的探索应该说他承担重要的责任。 十九大报告中明确指出，实施健康中国战略，支持社会办医，发展健康产业， 中国医师协会会长张彦玲表示， 改革开放40年来，我们的医学发展，我们卫生事业进步发展非常快，有的项目，有的技术，也有一些设备，目前我们达到或者是进入了世界先进的第一方阵。 本台记者晴天报道，教育部13号召开发布会，介绍基础教育有关热点难点工作进展。会上，教育部基础教育司司长吕玉刚表示，全国统一的集规范、监管、举报、服务于一体的中小学生校外培训机构管理服务平台目前已经上线，将陆续面向社会公布校外培训机构的黑白名单等信息，希望各界充分利用此平台对校外培训机构进行日常的监督举报。目前该网站校外培训机构查询、网上投诉功能已经开通，校外培训机构排查登记、校外培训机构的注册功能需要注册账户后方可登录，学生学科类校外培训登记的情况功能仍在研发当中。教育部办公厅12号公布关于全国校外培训机构专项治理行动整改工作进展的情况通报。截止到2018年11月30号，全国共摸排校外培训机构40万1050所，存在问题机构为272842所，现在已经完成整改的有211225所，完成整改率77%。通报称，全国2963个县已经启动了专项治理整改工作，其中有1550个县已经基本完成了专项的治理整改任务，县完成率有52.31%。通报表明，教育部还将继续的通过调度会、集中约谈、数据核查、公布进展和典型案例等方式，指导督促各地工作。各地也要采取相应的措施，加大工作的推进力度，确保2018年底之前集中整改任务。市教委13号举行农村中小学教育质量促进城乡一体化发展的工作推进会，未来本市农村地区优质教育资源的覆盖面将持续扩大。北师大未来科技城第二小学、第二中学、清华附中昌平学校等一批名校即将在郊区开工建设。据统计，2018年这些扩优项目新覆盖了34所郊区学校。同时，本市还加大了对城市副中心的支持力度，启动实施了31对手拉手学校的帮扶工作，市教委的统筹西城、海淀等区域的优质学校，与回天地区11所小学实现了手拉手的结对帮扶。2019年全国中小学参加的4个一活动将升级，分别变为走进一次国家博物馆、首都博物馆、军事博物馆和抗日战争纪念馆。4个一活动2014年启动，4年来共有146万人次中小学生到天安门观礼台参加升国旗仪式，分别走进一次国博、首博和抗战馆，接受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2018年英才计划数学学科论坛于近日开展，经过全天封闭的答辩，共评选出18名2018年英才计划数学学科年度优秀学生和6名参加2019年中国科协青少年国际科技交流项目的候选学生。今年为全面评价英才计划学生培养效果，英才计划全国管理办公室于11号11月至12月期间，分学科举办了5场学科论坛。此前，物理、计算机、化学、生物4门学科已经顺利在浙江大学、四川大学、中国科学技术大学、西湖大学成功举办。5场论坛共选拔出100名年度优秀学生。12月13号，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日悼念活动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举行，首都各界干部群众和学生代表通过为死难者献花、参观南京大屠杀史实展和汉末铭记历史、书画颂未来艺术展等方式纪念遇难同胞。好，以上资讯是由苏小坤为您编辑，今天为您播报的。接下来进入今天的节目，研读新高考政策解析大学专业的艺考特别节目，中国传媒大学2019年艺考政策重大变革的背后释放出哪些信号，也欢迎大家随时把您的疑问发送到我们的官方微信教育面对面 RBC。

新的动态哈，我们刚才介绍了两点变化哈，其实还有那么多变化，我们在刚才的这个预告里面已经体现出来了。那么为什么今年中国传媒大学哈，可能也是在社会上很多人都在议论的，会释放出这么多的变化？咱们在招生培养以及未来的人才培养模式方面有哪些新的动向没有？ 那么从学校的层面来说啊，这次艺考改革呢是全面提高人才培养质量，实施人才培养模式改革的重要一环。是深入推进本科教育的四个一批和五个一工程的具体落实。那我们学校现在正在落实一个五个一工程，其中啊最低一点就是一流生源，然后才是一流专业、一流课程、一流师资和一流毕业生。那改革呢不仅限于我们的招生考试环节，对于录取的优秀艺术类的学生，学校教务处啊还专门设立了优质生源的培养科，对他们进行跟踪培养，在艺术类教育教学中贯彻落实教育部以本为本加强一流本科教育的工作要求。此外，学校还将积极探索拔尖人才选拔与培养的机制，探索啊这个实行艺术类拔尖人才本硕博连读啊这种措施啊，通过一系列改革面向提高艺术类招生考试的科学性、时效性啊，提高艺术类人才的培养水平。那这次艺考的改革呢，其实是展现了学校的责任担当。那教育是国之大计、党之大计，党和政府高度重视高考改革和人才培养的工作。那在之前公布的关于深化考试招生制度改革的实施意见，以及统筹推进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总体方案等重要文件中，多次强调了要形成分类考试、综合评价、多元录取的考试招生规模，健全促进公平科学选材监督有力的体制和机制，强调要增加学生的自主权和选择权，这些在我们本次改革当中都有体现。同时呢，中国传媒大学作为拥有新闻学戏剧与影视学两个双一流学科的高校，作为中国传媒类高等教育的排头兵，其实也承担着培养优质艺术教育者、创作者、研究者和传播者的这个责任。 好，有很多的亮点哈，我们接下来的时间一一为大家介绍。我现在已经看到微信平台上有网友进行提问了，那稍后要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精彩继续。 都是好社区。 爸，您这是唱什么呢？ 魅力社区之歌啊。咱们社区报名参加了第八届北京魅力社区评选，这是活动的主题曲。 哦， 每个社区合唱团的必学曲目啊。 第八届北京魅力社区评选，哎，那您跟我说说都怎么评啊？ 关注北京城市广播的微信公众号，详细信息啊上边都有，咨询电话8501-3006。 硅藻泥。 啥泥？ 蓝舍硅藻泥， 装修去甲醛，蓝舍硅藻泥。 生活家地板境界系列，制成零甲醛，更能除甲醛。今朝装饰799巧饰装，零增项六不限，高品质互联网整装。 老公，晚上喝酒记得带董酒， 别让身体毁在酒局里。董酒窖藏系列，好喝醒酒快，4009196188。 这是一档关于选择的节目，吃药还是打针，去社区医院还是去三甲大医院，手术还是保守治疗。当您还在纠结选 A 方案还是 B 方案的时候，时间正悄然溜走。从看病的选择谈起，与您分享人生智慧。我是安阳，看病的智慧就在听听 FM。 下载北京电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听听 FM， 把美好送到你耳边。 京南古苑囿，东方兴国门，大德容天下，兴业惠四方。 我的家乡大兴是古老的，它有近900年的历史，同时我的家乡大兴也是崭新的。 有一个大的机场，它会把很多产业吸引过来。 我们也希望助推大兴区文创产业的发展。 我在大兴，我爱大兴。 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特别推出《走进春风里》，改革开放，大兴济世。 我们一直在探索声音世界，从传统出发，向未来迈进，只为让更多人听见中国。

特殊的一个渠道，就是为考生开设了一个绿色通道哈，就是针对这些特别有专业特长还有天赋的考生，我们开设了一个这样的一个通道。那么在初试阶段哈，如果说被评定为优秀或者是合格，我们有机会会降低他的这个录取的一个标准啊，特别是在这个初试环节，如果说评定为不合格的话哈，这个是比较惨的。那还有机会再报考咱们学校吗？ 是这样，我要先给大家再解释一下我们的这个时间流程。考生首先要在中国传媒大学本科招生网上进行艺术类的网上报名。然后根据自愿的原则，他再选择一下要不要参加我们这个作品的评定。那其实我们这个作品评定呢，结果的公布时间是在初试之后，初试结果公布之前的。所以无论这个考生有没有提交作品，他都要去参加初试 啊。 那我们会在初试结果公布之前，我们就先把作品评定的结果公布了，而且并向社会考生及家长进行公示。实际上我们真正公示出来，比如说我们拿到优秀的这些考生说你无论考多少分我都给你等同于初试合格， 对， 或者是说拿到良好我给你降低10%的这些同学，他未必真的需要降低合格标准 啊。 是这样的。那刚刚考生也说，如果要是拿到了不合格我们刚刚说了，如果你特别优秀我就直接让你进入复试。那如果你特别不符合我们的要求，我们也不是说根据你这一次作品的结果就直接不让你考传媒大学了我们只不过说把你的初试合格标准上调5%，还是给你机会让你来参加复试的。那就比如说摄影专业我有一个60分的合格线，那这个孩子提交作品，他可能作品不是特别符合我们的要求，那我们最后根据我们5%的这个比例合格线提到了63分，那这个孩子可能考了68分、70分，其实他还是有机会能来进行复试的。 那也就是说对于那些优秀的考生来说，他如果评定为优秀的话，就不需要再参加咱们初试的这个笔试了是吗？ 先初试我们后公示结果公示结果以后才初试的分数。是这样的一个过程， 是这么的一个流程。 对， 好的，明白了。好，那这段时间也再次感谢贾楠老师。那接下来呢，我们走进环境设计光影空间艺术方向。也欢迎大家对这个方向有所了解或者感兴趣的话，随时参与我们的互动，发送您的问题到我们的官方微信教育面对面 RBC。那么接下来我们把时间交给环境设计光影空间艺术方向的专业负责人张琳老师。张老师您好。 您好，主持人。 欢迎张老师哈。不知道您还记不记得您说过这样的一句话哈，您说这个新专业新方向我们都将是奠基者，新市场新机遇我们都将是开拓者，让我们一起创造历史。可以说这样的一段话，这样的一个专业是一个开天辟地史无前例的哈。那据我了解，咱们中国传媒大学是全国第一家开设光环境设计专业的这样的一个院校。那么在是吗？ 是的。 那么在今年新增了环境设计光影空间艺术方向，可以说在国内相关专业领域里面，咱们这个专业填补了一个空白哈。那么咱们这个新增的原因是怎么样的？我们未来培养学生能够满足哪些市场需求呢？ 好的，我来回答这个问题哈。确实从这个我们全国的范围来看，中国传媒大学这个光环境设计方向在2014年其实就已经开设了，但是它是在摄影与制作下面。我们在4个EP里头，把这个专业方向呢从摄影系下边拎出来，单独成立了环境设计专业。这在这个方向呢，那我们确实是国内第一家。在本科教学这方面，尽管有的学校里头开设了相关的课程，但是那么系统的本科方向，本科专业这方面的开设的还是我们是第一家。为什么开设这个专业方向呢？其实我们是有这几个原因。第一呢，我们从这个“一带一路”的国际高峰论坛、金砖国家领导人的厦门会晤、20国领导人这个集团领导人的杭州峰会，还有亚太经济合作组织北京 APEC 的这个会议，都可以看出城市业形象已经成为向世界展示中国形象 中国气质的舞台， 嗯， 已经成为城市的另一张名片。同时再从国家的这种政策来看，在习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里都提出了，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建设美丽中国，为人民创造良好生活生产环境，培育新型文化业态，以及在中央城市工作会议讲话当中也指出，要结合自己的历史传承、区域文化、时代要求，打造自己的城市精神，对外树立形象，对内凝聚人心。这是从政策导向上。再看这个市场的需求来看，据相关的行业政策分析师估计，35个省级的重点城市每年经政府主导的量化投资强度平均在3亿，而150座二三线城市平均投资强度也超过1亿，这样平均的市场规模不低于500亿。所以呢，城市业形象的打造已经成为引领消费升级、增育这个培育新型文化业态的增长机，这是一点。再一点呢，我们传媒大学呢，也善于抓住这个历史机遇，也尤其看出领导人在这一方面，在院领导啊、校领导在这方面，这个远见卓识哈，尽快的捕捉到了这个这个行业当中的一个需求，所以我们成立了这个方向，在去年的时候，把这个方向呢又升级为环境设计专业，成为4个EP里头的一个规划设计EP，升级提高EP的一个专业。 那无论是这个国家还是市场的需求，这个需求量都是巨大的哈。那对于我们学生毕业了之后，他在就业去向上其实会有更多的一个选择，是吗？ 没错，正是因为在本科的这个专业国内是唯一的，所以他在将来的这种去向，大致有4个方向。 哦， 第一呢，好多人呢为了深造，从本科要深造考研，这是一个方向。第二个方向呢，其实从这种业界需要更多的设计师，因为系统的设计师呢，系统教育的这个进行过这个系统教育的设计师呢，国内比较少，所以呢，我们为不同的公司，比如说建筑公司、景观公司和城市的照明公司呢提供人才，另外呢还给国家的这种管理部门、城市的照明处以及这种相关的这种管理吧，提供一些这个输入人才。另一方面呢，还可以为将来别的学校要开设相应的方向专业提供这个后人才储备。 相当于咱们是第一家建立这样的一个专业的高校哈。 对的。 其实包括之前咱们是摄影方向， 摄影与制作下面的一个方向叫光环境设计方向。 其实在很多年之前我们就已经积累了非常丰富的这样的一个优势和资源了哈。 是的。 那对于中国传媒大学开始这样的一个专业方向，有哪些的中国特色、中传特色呢？ 是的。在中国传媒大学开设这个专业，其实一开始好多人是带着疑问。确实当时呢，我也是别人问我这个问题的时候，我一直在说，我说传媒大学呢本身开设这个专业，看表面上看似没有建筑景观城市规划的配套，但是我们有舞台的这种支撑，有舞台空间的，有舞台设计的，还有相应的尤其是影视戏剧影视这个支撑的。除此之外呢，我们还有传播学是我们的优势资源。我们把这种学科当中的传播方面的这种优势资源加到我们这个学科呢，同时呢我们还引进了中科院心理所来进行对我们的一些对接，形成了这个多学科交叉的一个光环境设计，所以它在这个特色上就非常突出。 其实中传举办的活动有很多哈，包括我们的舞台展示啊，整个活动都非常的炫酷哈，其实也为我们同学在实践方面搭建了一个很好的平台哈。那如果有志于报考这个专业的学生入校之后呢，他可以有哪些特别好的一个实践机会呢？ 其实实践机会非常多，因为我们从专业的大的定位来讲，我们希望能够学生进入学校之后，希望以实景化实际项目作为抓手，以项目呢带动这种培养，在培养当中呢来引进让一些公司呢参与我们的社会教学，这样呢我们学生就在实景化教学当中学到更加多的知识， 这是一个方面。同时我们呢还会参与到国外的这种交流当中去，还有一些的这种校内的这种平台，因为我们提到了很早提到这种校园大课堂、传媒大舞台，所以学校里的艺术一幕，房子整个空间都成了我们的一个设计的对象所以学生会在这个大平台里头呢进行设计实践。 好，听了那么多，相信很多同学都已经心动了哈。但是我们还得检测一下自己适不适合报考这个专业哈。如果想报考咱们这个专业，您作为评审官来说的话，觉得哪些资质的考生特别适合报考咱们专业呢？那首先肯定是兴趣， 对， 那其次是不是还得有一些这个绘画方面的基础啊？就不得具备这个美术方面的基础是吗？ 必须的 啊， 因为我们这个专业呢，既然叫设计，它肯定在这个设计方面特别需要，所以在创意设计里都是我们需要的第一方面。另外呢，没有这种绘画的表达这个基础，也不可能把这个创意表达出来，所以绘画基础呢也是我们要求的。但除此之外呢，其实将来的设计比的不是仅仅是技术的，它是更多的需要综合素质的一种积累，所以对综合的文化素质的要求我们要求的比较多所以呢我们是希望学生呢在多方面的素质里头综合素质更加好。 您说的这个综合素质哈，可能在我们面试当中会以什么样的形式考察呢？ 比如说我们以文艺常识的这个方式答卷也可以通过这种面试的方式来去考察吧。 好，那很多考生作为美术类考生哈，他会有很多这个美术类考生的专业选择权哈。那哪种考生他可能在选择的时候会比较迷茫或者比较混淆哈，觉得是哪种类型的考生我选这个专业才算是选对了？有哪些特质呢？ 其实大部分学生包括前几届已经进入到这个学校的同学来看，好多同学是听着名字好听而进来的， 很炫酷啊。 对，他真正呢对这个专业的了解是非常少的，尤其是我们之前的一个培养方式，是在二年级时候才分方向，因为本来一个专业摄影与制作下面呢分了四个方向，一个是摄影，一个是影视摄影，还有一个是环境设计，还有一个是呢照明艺术，但在四个方向里头呢，大家都是凭着名字才进来学习，到最后分的时候，因为不了解市场需要，所以大部分人是不知道怎么选。我们第一届16级学生仅有8个人选这个方向 啊， 但是第二年我们给他介绍了这个专业的前景。从8个人一直变成18个人。去年今年我又给18级的学生进行了一个介绍。结果60个学生有42个同学对这个专业感兴趣。 哇。所以在选择之前一定要广泛提前的了解一下这个专业哈，做好自己的一个专业选择的规划。您刚才说我们是大二的时候分方向，那也就是说咱们进校的第一年是进行一个通识的大类培养，是这样，是这个意思吗？ 这是以前 哦， 从今年开始我们把它变成了环境专业。这个环境专业呢就不是了，就按我们的正常的培养方式。因为它不是以方向的方式出现，这样呢，我们就以我们的培养方式，一年级就要进行，比如说光线语言导读啊，舞台灯光设计啊，光装置元素啊这方面的一种这个教育了 啊，就已经安排到位了哈。 对对对， 好，那接下来介绍了这么多这个专业哈，还有一个就是关于咱们复试哈，有一个考核，其实，在我们外行人眼中看到这些话都觉得差不多呀，没有什么特别的大的区别哈，但是在考官眼中，咱们是怎样衡量一个画的好坏的呢？有什么评判标准没有？ 当然是有的。从这个艺术感觉来讲，比如说，有的学生呢，画画的过程当中，其实把颜色摆在那儿，就能可以看出他对颜色的敏感度、舒适度。造型上他是不是有讲究？其实，在从他的构图上啊，从他的画面呈现上，他的色调上，都已经能够感觉到。当然，我们还需要在创意上更加突出。 好，还有这个绘画的基本功也必须得扎实到位哈。比如说，你画的那一个线条，是不是能够体现你平时苦练了？这个也必须得重视哈。 是的，我们甚至在面试的环节会加进这个环节。 哦， 因为在之前的考试当中，我们发现呢，好多同学呢在面试的时候说，哎，他很喜欢绘画， 嗯， 而且有过这个不很长时间的这个学习， 嗯， 到了学校之后发现他是在一种表达，但是真正的发现好多同学是没有绘画基础的， 嗯， 这对我们的上课来讲，对老师来讲都是很困难的， 嗯， 所以我们今年呢会让大家呢，在面试的时候就会小露身手， 嗯， 所以俗话说一出手就知道有没有， 嗯， 这个呢就会避免我们之前面对的一些困惑、尴尬。 好，那这方面其实也是对咱们考生和家长负责哈，从一开始就为你选准方向、找准定位哈。 对的， 嗯，好，相信通过张琳老师这样的一番介绍，很多想报考咱们这个专业的人数，可能在听完今天的节目之后，又有了一个不小的一个涨幅哈。 我还想补充一句， 好，您说， 我特别欢迎那些真正有兴趣，也是彻底或者说将来特别想做着这个专业方向的人，来一起学习。 好，说得太好了，兴趣永远都是排在第一位的哈。好，那这段时间也再次感谢张琳老师为我们进行的介绍，那稍后我们将走进的是艺术与科技数字娱乐方向。中国传媒大学2019年艺考招生简章发布，招生政策发生重大改革，变化呈现八个方面。变化一，初试报名时间为2018年11月28号开始。变化二，初试时间提前至2019年1月1号。变化三，所有考生都必须参加初试环节的文化素养基础测试。变化四，初试科目增加文史哲类别。变化五，复试统一在北京举行，境外不再设置复试考点。变化六，适当增加符合时代特色和要求的专业和专业方向。变化七，为专业能力特别突出的考生开设绿色通道。变化八，三种录取办法为各类优秀考生护航。本次变化释放出人才培养的哪些新动向，哪些关键信息值得考生关注，未来几个月考生如何应考，本期教育面对面与您一同关注。好，接下来我们邀请出艺术与科技数字娱乐方向的专业负责人陈经纬老师。陈老师您好。 主持人好，大家好。 说到这个艺术与科技数字娱乐方向哈，相信很多想要报考我们这个专业的同学当中，脑海当中第一浮现的就是游戏。但是提到这个游戏哈，前提是你必须热爱这个专业，热爱这个游戏哈。但是仅仅是热爱游戏还是不够的，因为这个专业不只是培养你会打游戏的这个职业电竞选手哈，我们应该培养的是一个电竞世界的操纵者，可以这么说吗？ 可以这么说吧，因为说实话，最开始2017年咱们第一次来招这个方向同学的时候，就很多同学特别的兴奋，说我是不是游戏打得好，我就可以来读这个很好的学校，然后可以有很好的未来哈。我觉得将来可能若干年之后可能会有，但是可能传媒大学不擅长于培养电竞选手，因为归根结底其实电子竞技它是属于体育类的，如果要去培养选手的话，我觉得可能体育类的高校大家会更有这种做选手培养的这样的能力。传媒大学擅长什么呢？我觉得可能大家一说都知道导编播嘛， 幕后的操纵者、 对，幕后黑手是吧？ 这个是行业大佬。 对然后另外也是因为其实从2004年开始传媒大学就已经招了做游戏设计的这个方向。大家现在我不知道听这个节目的大家这个是不是都喜欢玩游戏哈，现在可能不喜欢玩游戏的人也不太多。从2004年我们招的第一届的同学，其中这个有一个作品，我想听众大家大多数人都会知道，就是《三国杀》。 太厉害了，这个是咱们学校 对 的， 我们对，这是 商业化的作品当中是最成功的一个吧。 嗯， 当然也是天时地利人和诸多方面。 嗯， 但是从2004年到现在，其实学校已经有了十几年的关于游戏的设计这个方面的教学的经验了。 嗯， 所以其实我们来2017年开始招数字娱乐这个方向的同学，自个儿就没有想说是让大家来打游戏的，或者说是培养选手。 嗯， 其实主要是说，还是做游戏的研发，做游戏的创作的。 嗯， 大家玩游戏的时候都会知道哈，就是游戏其实你要真正的玩起来，它是需要的研发阶段是有不同的工作，有很多的人需要来合作的。 嗯， 因为游戏它可能需要有画面、有声音、有视听的这种表现。 嗯， 那我们会有游戏艺术方向的同学来专门做这个。那游戏要玩得起来，它得有骨架，它得有程序。 嗯， 那么我们有游戏技术方向的同学专门来做程序。 嗯， 那我们这个数字娱乐的同学呢，其实是我们想了多少年啊，就想做这个方向，其实是包括什么呢？一方面是说，我们经常说是游戏的灵魂啊，就是策划，然后另外一方面呢，非常重要的就是电子竞技。 嗯 啊， 好，刚才您说咱们是2017年首次招生，而且同时咱们这个艺术与科技数字娱乐方向还是全国首个开设电竞方向的一个院校哈。那在人才培养方面，咱们学校学生入校之后有哪些的特色和优势？ 对于我们这个学生同学大家入校之后，其实也是跟这个行业的需求是非常紧密相关的。 嗯， 在咱们这个国家，无论是这个游戏行业还是电竞行业， 嗯， 其实最开始大家都是属于这种野蛮生长，大家在无数次的这种磨砺当中不断去成长。 嗯嗯， 行业在不断的去锻炼从业者，让大家非常辛苦的去摸爬滚打。那在游戏可能经历了说有代理，然后有外包，然后现在慢慢的开始向原创开始发展。那电竞也同样，在很多年前大家可能规模比较小啊，或者是说也是做得非常辛苦，都是不同行业的人转到这个行业当中来，去很辛苦的去摸索。那现在呢，其实我们有一个非常好的机会，就是来用这种比较系统的教学的方法，来让所有这种爱游戏爱电竞或者我们经常说是爱生活爱这个世界的小朋友们， 嗯， 让大家有机会能够去学到如何去做更好的游戏。 嗯 嗯， 好，有一套完整的体系和方法哈， 是专属于中国传媒大学的哈，大家也一定非常期待。那么我们稍后一段广告之后，请程老师继续为我们进行介绍，也欢迎大家随时与我们互动。 预防煤气中毒工作协调小组提示，在室内使用铁桶、炭盆或不合格炉具烧柴、烧煤、烧炭取暖，会产生大量一氧化碳有毒气体，危及生命安全。请务必使用合格取暖设备，保持室内通风良好，严防煤气中毒。 硅藻泥， 啥泥？ 蓝舍硅藻泥， 装修去甲醛，蓝舍硅藻泥。 生活家地板境界系列，制成零甲醛，更能除甲醛。今朝装饰799巧饰装，零增项六不限，高品质互联网整装。 老公，晚上喝酒记得带董酒， 别让身体毁在酒局里。董酒窖藏系列，好喝醒酒快。400-919-6188。 2019年4月至10月，中国北京世界园艺博览会将在延庆盛大举行，蔬菜将首次作为园艺作物亮相世园会百蔬园。北京市农业农村局邀请您一起畅游蔬菜的艺术海洋。 壮阔40年，书香送耳边，北京人民广播电台精品有声阅读主题活动盛大启动，让文字带我们回忆那段辉煌的过往，让声音带我们开启未来耀眼的光芒。下载听听 FM， 收听活动专辑，听听 FM， 把美好送到你耳边。 青南古院右，东方新国门，大德容天下，兴业惠四方。 我的家乡大兴是古老的，它有近900年的历史，同时我的家乡大兴也是崭新的，

其中这个动画游戏艺术方向其实就是咱们通常说的游戏美术，它会要求咱们想来学这个专业的同学有非常好的美术功底，因为我们也是刚才跟张老师说的似的，我们需要在大家入学之前把美术基础这个问题要解决掉，然后进来学校之后我们再进行更高级的这种更有针对性的这种教学，那所以大家可能会在各省要去参加各省的这个美术统考因为这样考完之后你高考才能报，所以在校考的时候我们也会着重考大家的这个绘画呀等等这些方面， 有美术方面的考试要求哈。 对，然后艺术与科技呢，这个其实就是完全不考画画因为首先他我们在校考的时候肯定不考，然后将来他们进学校之后也不会按照美术类的要求来对大家进行教学，所以他们其实是不用参加各省的这个美术统考的，但是因为咱们也是这个国家地大物博啊，各个省都不太一样，可能各省的具体的政策需要跟各省的这个考试院再去确认一下，但我现在知道反正北京肯定不需要，就放心大胆的报就可以。 好的， 然后还有一个刚才您说的这个 数字媒体艺术， 对，数字媒体艺术，它其实今年有两个方向，一个是数字影像与网络视频，另外一个呢叫做网络与智能媒体设计，那这两个大家可能觉得也不太好理解，那我就这个简单的来说一下啊，这个数字影像与网络视频其实就是影像相关的，比如说从这个片子的前期的拍摄，前期的这个策划，中期的拍摄，后期的这些合成特效什么的，主要是这个类型。那网络与智能媒体设计，我们说通俗一点，可能就是跟互联网、移动互联网、什么物联网这些相关，直白一点，大家现在手机上用的这些 APP， 很多都是这个专业的同学来设计的。之前特别火的那个《冲顶大会》，这是我们这个毕业生的他的这个作品 、 对，所以其实这两个方向是完全不一样的。虽然说今年把这个他们两个算成什么八大这个新八大变化当中的两个新专业，但其实他们很早之前就开始招生了，就是影像那边是2001年开始，这个网络这边是2002年开始，有非常悠久的这个教学的积累，所以其实也是说新，可能就是名字比较新，但其实有非常好的传承， 所以广大考生还是可以放心报考的哈， 没错没错，而且这个也不考画画， 不考画画， 对， 好，就只有一个动画艺术游戏方向是需要具备美术基础的， 对， 好，那么一梳理呢，大家可能就更为清晰了哈。那咱们接下来再继续回到艺术与科技数字娱乐方向哈，它可能是我们这个游戏设计领域的一个策划，一个总的一个灵魂哈。那入校之后可能为在校学生提供哪些实践项目或者是实践机会呢？ 就游戏这个行业就可能跟其他的专业方向可能不一样，它其实是一个跟行业结合特别的紧密我今天来电台之前3点多的时候在学校还在做这个实践的，因为我们这个有这个业界的公司来给同学做一些讲座 它是和公司会有这样的合作是吗？ 我能说公司吗？ 没问题，没问题， 我怕这个有要就不能说就我们可能跟腾讯、网易、然后完美这些大公司都有非常好的合作，今天下午2场都是腾讯的活动，所以其实游戏这个行业也不是说大家闷头然后对着这个教科书学的，其实很大程度上是需要有理论作为基础，然后还需要有实践来帮助大家去更好的理解，然后更好的去把这些东西内化的，所以我们在教学过程当中也是会有非常多的实践跟公司合作的，然后包括会有夏季学期让大家带着项目来完成这个作品，那么也会有很多去公司实习实践的机会，将来大家这个我们有三个方向嘛，美术、程序跟策划，大家会合作一起去完成作品，那有很多同学的作品也是会有公司帮着大家去孵化，然后上线，然后我们之前也有学生的毕业设计，然后是在苹果商店都大家都能够下载得到，还获得这个苹果的全球推荐等等，其实还是有非常多的实践的机会的， 而且这些公司都是行业领域的佼佼者，可以说 是的， 咱们学校学生入学之后哈，大概到读到大二还是大三的时候就可以和这些企业对接了吗？大概有一个什么样的年限没有？

思维又具有一定的学术思维的应用类电子音乐人。 嗯， 所以这一点来说，我觉得是因为毕竟我们的所有作曲作曲技术理论的老师都是来自于比较国内外比较专业的这种老师。 嗯， 我们也不可能说只培养那种只社会需要什么，商业需要什么，我们就什么。我们觉得还是要有一定的引领性，一定的艺术性。 相当于咱们这个应用类很诱人啊，相当于我们和行业的联系是非常紧密的。 对， 相当于同学不仅在学校期间有很多的实践机会，那么在就业方面，我们也可以直接上手进行这样的一个操作， 对， 直接适应这个领域了哈。 是，我们学生很多在，比如说有同学在二年级的时候，就很多同学已经签了华纳，然后有的签了索尼，然后甚至他们的歌，那我们真的有一年级、二年级的同学已经为大家喜欢上像什么易烊千玺啊、王源啊，他们给他们做歌，然后李斯丹妮，很多人他们都已经是比较在二年级的时候已经是一个成熟了，有很多人很不错。 好，相当于我们会把一个阳春白雪的东西转化给这个老百姓，能让老百姓接受的这样一种更接地气儿的一个东西哈。 对，就是我们音乐创作其实是就是说，你说引领的太多，可能老百姓跟不上。就是事实上，学生在他的上课期间，其实是要有一点创新性的，因为你到社会上说白了，其实说容易被磨圆或者被什么，但是你要本着一颗我是需要引领这个大众的这个审美，包括这对音乐的审美，对音乐创作的，我们不能停止止步在这个阶段，我们这个社会在发展，音乐创作应该也在发展。 而且我觉得特别是这个作曲与作曲技术理论电子音乐方向坐落在中国传媒大学，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沃土，因为我们有这个动画学院，还有这个比如说 影视 哈，那我们跟动画学院我们就可以进行一个动画方面的一个音乐，那跟这个影视就可以制作这个其他方面的一些音乐，跟这个游戏我们就可以进行游戏配乐。 您说的太对了，就是因为在其他专业音乐院校，他如果要做这样的实习，他必须跨校，校际合作。 我们在校内， 对，我们在校内。刚才我们刚跟陈经纬老师，我们就很多合作，他们的游戏音乐，对不对？我们经常有这方面的那个合作，包括跟动画呀，包括跟戏剧影视学院。然后其实是有，以后我觉得光环境包括这些，我们也有很多太多这种交互类的或者什么这种，因为真是离艺术是相通的。 已经在张老师面部表情上看出了合作的意向哈。 对对对， 那相当于咱们的培养模式就是作曲加这样的一个形式哈，有很多的机会提供给学生。 对， 而且我们应该是作为一个新型的交叉型学科方向了哈。 对， 那对于我们入校将来入校的学生来说，会给他们提出哪些方面的一个要求呢？ 其实我觉得这个挺有意思，因为电子音乐，我们看到这名字也是电子音乐，其实有点就像刚才陈经纬老师讲的艺术科技，其实是既有我们要求学生你既要有一颗热爱比如音乐创作的这个心，事实上我们还希望学生对周边的设备，对一些科技最新的科技，包括我们现在很多同学研究 AI 的人工智能作曲或者这方面，就是说如果电子音乐的学生你只是纸面传统的那还不真的不够，你要对设备有天生的敏感度，要不你真没办法做下去，就很多。另外我们对学生作为这个交叉学科，其实我个人有个体会哈，就是说不能只喜欢音乐一样，我很怕那种孩子，就是说我只喜欢音乐，我其他通通都不喜欢。有的人会觉得这还是不错，事实上我觉得这个其实有点可怕。我觉得应该除了学习音乐，喜欢音乐以外，喜欢甚至游戏，喜欢电影，喜欢所有的有关艺术门类，甚至是生活里头的各个门类的这样的东西。我觉得我们在看孩子的时候可能会很关注这方面，经常会问学生你除了音乐你还喜欢什么，因为这你要对任何事情有好奇心，这是对学习音乐的人也是，这也恰恰也是一个交叉。另外我觉得还有一个就是事实上搞创作是要耐得住寂寞的。但是吧，我个人觉得就是作为音乐人哈，你也得有耐得住寂寞，学生可以经常熬夜能够自己创作，沉浸在自己的创作中。但是我们在看学生时候也特别注意这个学生是否具备有协同精神和交流能力。 这个也会在我们面试环节当中考察是吗？ 会，因为你以后的行业你要跟导演交流，你要跟所有的你的周边，你是个团队，所以说如果特别只沉浸在这里不跟别人交流，你的东西就很难被应用上，应该这样说。所以这方面的能力也很 很我觉得很重要，所以所谓交叉学科，我觉得这上面都是交叉哈，就是所有的方面。 所以说不单单考察的是你对于这个音乐的敏感度，还有对音乐的喜好，你整个人的综合能力，包括你和别人沟通交往的能力，也是在我们考察范围之内的哈。 对对对。 好，那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考试方面的一个环节吧。比如说在我们面试环节，我注意到今年咱们有一个演奏能力展示的一个新增环节，叫乐器演奏能力展示，考生必须具备钢琴、双排键或吉他等多部乐器的演奏能力，这一点是咱们今年新加入的一点哈。咱们是出于什么考虑的呢？ 其实去年就已经有了器乐展示，因为我们知道国内外的基本上比较著名的音乐人或者音乐家，他搞创作的他肯定一般都具备一到两门以上会的乐器，一般是这样。但今年为什么又多加了一个附加值，就是说必须需要掌握一些钢琴或者双排键或者是吉他这类多声部的乐器，因为我们知道小提琴啊或者什么很多是单弦的乐器，然后多声部乐器呢，我们也是发现基本上考进来的学生基本上都是会钢琴或者吉他的，而且我们也发现社会上的这些比较著名的这样的音乐人啊，基本上就两个出身，你一看键盘出身还是吉他出身，大多数是这样。但是这也不代表咱们就是说比如说我是拉小提琴的或者拉大提琴的我就不能来考了吗？我觉得不是，这只是考试中的一个非常小的一个部分。如果你会拉小提琴或者拉大提琴的同学，你可以，我们不限难度，你哪怕会有一点点的那个键盘那个能力，弹唱或者有一点输入的能力，因为以后你做 MIDI 肯定得输入这个，所以说你哪怕16小节、32小节，让我们知道一下你对这个那个就是手的协调性，包括你这个能力就可以了。所以加上这个也是根据往年考试的情况吧。 所以这个是一个附加值，就是如果你没有这方面的能力也可以报考，但是有的话就是锦上添花。 对对对，因为它确实是有非常，我们重点还是看你的音乐创作能力的潜能 啊。 这个只是前面的一个考试的一个步骤，大家可以就是说看看你的乐感啊和各方面的那个。 好，那接下来我们还要关注的就是在刚刚落幕的第15届北京国际电子音乐作曲的比赛当中，咱们专业的同学占据8个席位，囊括了1、2、3等奖哈。而且这也是王璇老师亲自带队的哈，取得了这样一个非常特别棒的一个战绩哈。其实这也是给学生提供了一个很高的展示自己专业实力的舞台了，而这种舞台其实在中传还有很多可以在入校之后提供给大家的吧。 对对对，就是我们现在的学生哈，电音在这几年应该是发展的非常好，像北京国电子音乐节，这是应该是全国最权威的专业电子音乐节，还不光是我们国内的，像中央音乐学院、武汉音乐学院，它包括了美国的南加大呀，或者各方面是一个国际性的一个这个。然后在这个应用类的电子音乐比赛中，像前年我们一共是10个决赛。10个获奖作品，我们是九位，然后去年是15个决赛席位，我们占了10位， 基本上被咱们学校全包了。 对对对，今年然后就基本上1等奖1个，2等奖2个，3等奖3个，就基本上被我们这样包了，就证明学生第一他对自己的专业的认同度比较高，第二他愿意走出去跟别人去交流，然后大家在交流的过程中对专业越发自信哈，然后他们也参加类似像全国的这个计算机设计大赛，已经连续7年都是1等奖。所以在应用类这上面，我觉得还是有比较，在国内的地位还是比较高的哈，在这方面。然后在学校里头，我们有音之夜，多媒体原创电子音乐的音乐会，这是一个多媒体的一个形式，声光电。所以我真的觉得就是在传媒大学的学生出去，有真的跟其他学校有点不同，因为他身边的朋友都有可能是搞游戏、搞灯光或者搞舞美各方面，他在这上面是要想着自己的作品怎么完成，怎么展现在这个舞台上，他是有一个多维的一个思维的。我觉得这个而不是一个简单的就是我一个演奏，这是传媒大学一个这么好的平台，所以我觉得是给他们已经5届了，每一届最后每一年的底下都是非常棒的 QQ 音乐啊、网易云啊、各个华纳呀、什么索尼呀、什么抖音啊、